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身世，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上期当中，在爆炸案的现场，雷恩等人发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而且警方断定这个人是被谋杀的。3个小时之后，雷恩、鲍林警官、佩辛斯和年轻的罗威都沉默地坐在泰迪镇检察官的办公室里。现场有人打了一个电话，催促人派一辆车子去把尸体送到泰里镇验尸官的检验室，除了收拾残骸身上的遗物这样的必须程序外，鲍林下令不准任何人触碰尸体。警员再度搜寻衣物的残片，希望找到纽扣，因为这可能提供指认被害人身份的线索。但是尸体在爆炸中受到震击，负责此事的警员很快就放弃了搜寻。爆破专家愉快地说，尸体没有被炸成原子，真是奇迹。他们坐在检察官的桌前，瞪着桌上的东西，这是从死者身上取下来的唯一物件，可能可以用作线索，一块英国制造的手表，便宜货，上面有一根皮带，如果追寻它的来源肯定是浪费时间。表壳几乎都不见了，只残留一小片三角形的玻璃。制造手表的合成金属尽管表面成了灰黑色，倒没有受到爆炸的破坏。有一件事情很奇怪，指针指的时间是12:26，表的表面有一道很深的砍痕，砍痕越过数字10，并且延伸到表的边缘。这可奇怪了。检察官是个年轻人，眼神忧虑。宝林，你不是告诉我尸体被发现时脸部朝下，戴着这块手表的手臂压在肚子下面吗？ 没错。 那么表壳上的这道砍痕不是爆炸留下的吗？ 还有别的可疑之处？ 佩辛斯说， 爆炸发生时是6点钟，如果手表因此停了的话，指针应该停在6点钟的位置，但实际上却不是。 检察官赞赏地看着他。 对啊，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到，你是萨姆军官的女儿，是吧？ 验尸官匆匆走进来，一个秃头的小个子，粉红的脸，柔软的下巴。 你们好，你们好，我猜你们想听听好消息。我刚刚检查完尸体乱七八糟的内部， 他是被谋杀的，对吗？ 罗威急切地问。 对，没错，当然根据尸体的状况很难下定论，不过我看他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36个小时了，这样推断他大概是星期天半夜死的。 星期天半夜？ 佩辛斯瞪着罗威，他也瞪着他。哲瑞雷恩先生晃动了一下， 这和手表上的时间大致吻合。 检察官下结论说12点26分，这块表一定是在谋杀发生时停下来的，他在星期一0点26分被杀。秃头的小个子接着说， 他是从前面被射杀的，距离很近，三颗子弹。 他把三颗变形的子弹丢在桌上， 表壳上的砍痕很怪异，手腕上也有一道砍得很深的痕迹，手腕上砍痕开始的地方刚好是手表上砍痕停止的地方。 换句话说， 罗威问，你认为同一次攻击造成的砍痕同时留在了手腕和手表上？ 标准答案。 这就是我们的刀斧手了。 罗威的眼睛里燃起愤怒的光芒，我至少是用斧头的人。 医生，这些砍痕可能是由小斧头留下的吗？ 没错，不可能是刀子，凶器的刃口一定很宽，有把手。 这样就解决疑问了。 鲍林说，有人用斧头砍了这家伙，砍向他的手腕，打烂了他的手表，手表停了，并且伤到了手腕，而且我看是在打斗中凶手用铅弹喂饱了他的肚子。 还有一件事，验尸官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包在卫生纸里的小钥匙。 宝林，你的人刚刚拿来的，他们在尸体附近的一块裤子口袋的碎片里掏了出来，有人指认过了。 马克斯威尔？ 看管那房子的人？ 对，马克斯威尔指认这是前门原来的钥匙。 原来的？两位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叫出来。 奇怪， 鲍林说， 等一等。 他抓起检察官的电话，打到泰里镇的总局，他对某人简短地说了些话，然后放下话筒说， 没错，我的手下告诉我说，这是阿莱斯博士的钥匙，那天晚上把马克斯威尔绑在车库里的蒙面人拿走的钥匙是复制的。 这是唯一的原件？ 佩辛斯喘着气说， 马克斯威尔是这么说的。 这样看来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检察官满意地叹了口气， 尸体一定是阿莱斯博士。 真的？ 雷恩轻声地说， 你不这样认为吗？ 亲爱的先生，一把钥匙并不一定代表一个主人，然而我想那在逻辑上也说得通。 法医说， 我很忙，还有一件事，我想你们需要死者的外貌特征吧，身高5英尺11英寸，淡黄色或者金色头发，大概155磅重，45岁到55岁之间，我找不到其他指认身份的标记了。 塞德拉？ 佩辛斯低声说， 正中目标啊。 罗威不耐烦地说， 一个卷入这案子的英国人塞德拉博士，星期六从他居住的纽约市旅馆失踪了。 这个描述刚好符合他的情况，丝毫不差。 你不是说那个人吗？ 鲍林吼了出来。 我指的正是，不过身份的指认似乎有些模糊，这个叫塞德拉的人同时被指认为阿莱斯博士。 那么就有答案了。 鲍林满怀希望。 别忘了，我们抬来抬去的尸体 拥有阿莱斯博士的钥匙。如果塞德拉就是阿莱斯，那么所有的事情就都有圆满的答案了。 再多想一下吧，我又不太敢确定。 罗威支吾地说， 其实真的有两种可能性。我们在这边争来争去，显然因为我们分析的还不够透彻。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塞德拉和阿莱斯是同一个人，就像你说的，鲍林先生，这种情况下尸体特征和两个人的情况都很相符，就澄清了两个人失踪的谜团。但如果塞德拉和阿莱斯不是同一个人，那么我们只能有一个结论，他们两人外表神似。我们一直逃避这个结论，因为他好像好像某些小说的情节不值一提，但是你也不能绕开他。 雷恩没有说话。 鲍林吃力地站起来， 这些废话也许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我只想知道一件事，这具尸体到底是谁，阿莱斯博士还是该死的英国人塞德拉。 星期三早晨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萨姆巡官从俄亥俄州胜利归来，他追查的珠宝窃贼落网了，安全地蹲在铁窗后面，还有外表神似的谜团解开了。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二天早晨，两位老人和两个年轻人坐在雷恩安详宁静的花园里那棵宛如穹盖的大橡树底下。 我来这里的原因是佩蒂告诉我，他和那个年轻的家伙几乎住在这儿了。 巡官愉快地告诉雷恩， 我们有些有趣的新闻要告诉你。 新闻？老绅士耸一耸肩，看起来无精打采，疲倦得很，然后他虚弱地笑一笑，一点点旧时令人愉悦的活力跃入耳朵里。 将那丰硕的佳音灌满我的耳朵，那长期荒芜的耳朵，我相信硕果丰盛。 群官咧开嘴，心情非常愉快。 自己判断吧。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个信封。 今天早上意外收到好老头特伦奇的电报。 电报的内容说，进一步追查哈姆内特·塞德拉，发现有趣之事。上回的电报告诉你，哈姆内特的兄弟威廉不知去向，现在发现威廉与哈姆内特为孪生兄弟。威廉已到美国，三月下旬从波尔多乘船到纽约。他遭波尔多的警局通缉，罪名为非法入侵并恶意破坏法国布莱伊藏书家的私人图书馆，意图偷窃善本书。那个法国人因发现威廉割损一本1955年的贾格尔版莎士比亚热情的朝圣者的书皮，惨遭殴打。威廉行为古怪，收入颇丰，如哈姆内特一样身为藏书家，三年前从英国消失前以假名阿莱斯博士撰写文章，担任善本书拍卖会的专家，替百万富翁收藏家购买书籍。最后的顾客为新近过世的汉弗莱爵士。威廉和哈姆内特都无指纹可查，二人均无明显特征可考，但威廉与其兄弟容貌神似。若获悉威廉·塞德拉或阿莱斯博士之去向，请告知法国波尔多警局。祝好狩猎成功，特伦奇。 这说明了一切，你们懂吗？ 佩辛斯叫道。 身为孪生兄弟，哈姆内特和威廉一定和花生壳里的花生人一样相似，所以大家才会把他们搞混了。 是啊，雷恩轻轻地说，这消息无比宝贵，显然塞德拉是哈姆内特·塞德拉，阿莱斯博士是塞德拉的兄弟威廉，法国警方追捕的逃犯。他并拢修长的手指，但难题还是一样困扰着我们。被发现的尸体是谁？哈姆内特还是威廉？ 罗威说，还有威廉在布雷伊想要偷走1599年的贾格尔这件事，雷恩先生，您一定听说过法国佬皮埃尔·格里维尔吧？事实上我去年才拜访过他。 雷恩点点头， 他是第二本善本书的主人，萨克森的是第三本，另一本天知道在哪里，割损书皮。胡说，他在找那份莎士比亚的文件。 搞清楚了，小伙子。 军官笑着说， 我已经从这个案子里脱身了，从现在开始有些进展了，不是吗？ 你们想要知道？佩辛斯忽然开口，手指漫不经心地抚平衣服，谁谋杀了地窖里的那个人吗？他们都很惊讶。 佩辛斯笑了出来， 啊，我不知道名字，这好像在解答几何问题，一堆的未知数。还有一件事我敢肯定，凶手就是刀斧手。 啊？罗威倒回草地上， 我们从落地钟提供的证据可以推测，他午夜时分在书房，12:24他在楼上的卧室里，卧室里的钟就是证据。谋杀发生的时间是12:26，就在2分钟之后，凶手挥舞着斧头，被害人的手腕和手表上深深的砍痕提供了证据，这些都可以证明。 我懂了，雷恩说着，抬头看着蓝天。 难道不对吗？ 佩辛斯焦急地问。 但是雷恩没有看他的嘴唇，他好像在专心研究天上一朵形状奇特的白云。 还有一件事， 罗威清楚地说，我们在屋子的走廊上发现的单片眼镜，证明塞德拉博士显然在屋内，他是凶手还是被害人呢？我们可以轻易地说他是被害人，因为尸体符合他的特征。除非尸体是阿莱斯博士， 佩辛斯说。 但是谁放的炸弹呢？ 奎西碎步跑在一个穿着制服的褐脸人的前面。 请问您是萨姆巡官？ 陌生人问。 对， 我是泰利镇的暴林警官派来的。 哦，对了，我今天早上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回来了。 他要我告诉您，有人在艾文顿和泰利镇之间的大路上发现了一个人，这人有些呆傻，看起来快要饿死的样子，流浪汉的模样，有些疯癫，不肯说出名字，只管叽里咕噜的说什么一顶蓝帽子。 蓝帽子， 没错，他们把他送到了泰里镇的医院，头说如果您要见他要赶快去。 他们看见鲍林在医院的接待室里跨着大步走上走下， 他热心地和萨姆握手。 好多年没见了，军官。嗨，这事儿一天比一天混账， 要见他吗？ 还用说吗？是谁呢？ 这可难住我了，他们刚刚才料理他，是个粗壮的老家伙，不过瘦的肋骨都看得见，饿出来的。 他们跟着鲍林走下长廊，越来越兴奋。 鲍林打开一扇私人房间的门， 一个中年人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 床边的椅子上摆放着一堆破烂的脏衣服， 他的脸因为消瘦而布满深深的皱纹，胡子拉碴的，眼睛睁开盯着墙壁。 萨姆巡官的下巴差点掉了下来，